哈利波特与阿兹卡班的囚徒，第十五章，魁地奇决赛，第四十五集。 球员们换上深红色袍子时，谁都没有说话。哈利想知道别人是不是跟他感觉一样，好像早餐吃了什么超级蠕虫。似乎才一眨眼的功夫，伍德就说： 好，时间到了，走吧。 他们走出更衣室，走向球场，喧闹的声浪扑面而来。四分之三的观众带着深红色的玫瑰型徽章，挥舞着绘有格兰芬多狮子的红旗子，或是打着格兰芬多加油、狮子夺杯等字样的横幅。斯莱特林的球门柱后面有两百号人佩戴着绿色饰物，银蛇的图样在他们旗子上闪闪发亮。斯内普教授坐在第一排，也带着绿色饰物，脸上挂着阴沉的笑容。 格兰芬多队上场啦！ 照常担任解说员的李乔丹高叫道： 波特、贝尔、约翰逊、斯皮内特、维斯莱兄弟和伍德，人们普遍认为这是霍格沃茨近年来最好的球队。 李的解说淹没在斯莱特林那边发出的一片嘘声中。 斯莱特林队也上场了，率队的是弗林特队长，他对阵容做了一些调整，似乎更侧重于个头而非技术。 斯莱特林的那帮人嘘声更大了，但哈利觉得李说的有些道理。马尔福在队里明显个子最小，其他队员都又高又壮。 两位队长握手， 霍奇女士说。弗林特和伍德走上前紧紧握了握手，好像都想把对方的手指捏断似的。 骑上飞天扫帚， 霍奇女士说。 三二一， 他的哨声被观众的喝彩声淹没了。十四把扫帚升上天空，哈利感到额上的头发向后飘起，紧张的感觉在飞翔的兴奋中消失了。他放眼四望，看到马尔福跟在后面，便赶忙加速疾驰去寻找飞贼。 现在格兰芬多队在控球，格兰芬多的艾利亚斯皮内特带着鬼飞球直奔斯莱特林的球门而去，势头不错。艾利亚啊，不好，鬼飞球被沃林顿接走了，斯莱特林的沃林顿在场上猛冲。哇，乔治维斯莱这记游走球打得漂亮，沃林顿丢掉了鬼飞球，他被约翰逊抢到，格兰芬多又控制球了，加油安吉丽娜，漂亮，换过了蒙太，休息安吉丽娜，游走球，他得分了，10-0，格兰芬多队领先。 安吉丽娜绕着球场一端滑翔，得意地挥舞拳头，下面深红色的海洋一片欢呼。安吉丽娜差点从扫帚上摔下去，是马库斯·弗林特狠狠地撞了她一下。 对不起， 弗林特在观众的嘘声中说。 对不起，没看见。 稍后，弗雷德·维斯莱用球棒照着弗林特的后脑勺敲了一下。弗林特的鼻子撞到扫帚把上，流出血来。 够了！ 霍奇女士厉声喊道，嗖地窜到两人之间。 无端袭击追球手，由格兰芬多罚球；故意伤害追球手，由斯莱特林罚球。 别呀、啊，女士！ 弗雷德叫了起来，但霍奇女士吹响了哨子。艾利亚飞上前去罚球。 加油，艾利亚！ 李在观众的寂静中大声说。 好，他突破了守门员。20-0领先。 哈利迅速拨转火弩箭，看鼻子仍在流血的弗林特飞上前为斯莱特林罚球。伍德守在格兰芬多队的球门前，紧咬牙关。 当然，伍德是一流的守门员。 弗林特在等待霍奇女士的哨声时，李乔丹对观众说： 一流的，很难攻破，难而又难。好，真是难以置信，他把球破出去了。 哈利松了口气，急速上升，四下寻找飞贼，但仍在一字不落地留心着听李乔丹的解说。他不能让马尔福碰到飞贼，一定要等到格兰芬多领先50分以上。 格兰芬多控球，斯莱特林控制球了，不， 芬多又把球夺了回来，是凯蒂贝尔，格兰芬多的凯蒂贝尔拿到了鬼飞球，在场上飞驰，这是故意的。 斯莱特林的追球手蒙泰转到了凯蒂前面，他没有抢鬼飞球，而是去抓凯蒂的脑袋，凯蒂在空中横翻了个跟头，总算还骑在扫帚上，但是鬼飞球丢了。霍奇女士的哨子又响了，她飞向蒙泰，开始大声训斥。一分钟后，凯蒂又罚进一球。 30-0，接受教训吧，你们这些卑鄙无耻的！ 乔丹，如果你不能中立的解说， 我是实事求是的，教授。 哈利感到一阵强烈的激动，他发现金色飞贼了，就在格兰芬多的一根门柱下方闪烁，但他还不能去抓他。要是马尔福也看到了，哈利突然装出全神贯注的样子，调转火弩箭朝斯莱特林那头迅速冲去，成功了。马尔福紧跟上来，他显然以为哈利看到飞贼在那边。嗖，一个游走球贴着哈利的左耳急飞过去，是高大的斯莱特林击球手德里克打来的。紧接着又是嗖，第二个游走球擦到了哈利的胳膊肘，另一名击球手博尔包抄过来。哈利在匆匆一瞥中看到博尔和德里克朝他冲来，都举起了球棒。他在最后一秒钟调转火弩箭急速上升，博尔和德里克撞到一起，发出可怕的咣当一声。李乔丹叫道，那两名斯莱特林击球手抱着脑袋摇摇晃晃地分开了。 很遗憾，哥们儿，要想胜过火弩箭，你们应该起得更早一点。格兰芬多又控着球了，约翰逊拿着鬼飞球，弗雷特哥在旁边，戳他的眼睛，安吉丽娜。说着玩的，教授，说着玩的。哦，不好，弗雷特拿到球了，弗雷特朝格兰芬多的球门飞去，中意无德，放中。 但弗林特得分了。斯莱特林那头爆发出一阵欢呼，李乔丹骂得太难听了，麦格教授要把魔法麦克风从他手里夺走。 对不起教授，对不起，再也不了。现在格兰芬多队领先30-10，格兰芬多控球。 这场比赛逐渐变成了哈利参加过的最肮脏的一场比赛。看到格兰芬多这么早就领先，斯莱特林的队员气急败坏，很快就开始不择手段地争夺鬼飞球。博尔用球棒打了艾利亚，还狡辩说以为他是游走球。乔治·维斯莱用胳膊肘撞了博尔的脸以示报复。霍奇女士判双方各罚球一次。伍德又完成了一次精彩的救球，把比分拉大到40-10。金色飞贼又消失了，马尔福依然紧跟在哈利身后。哈利升到高空举目寻找，一旦格兰芬多领先50分，凯蒂得分了，50-10。弗雷德和乔治·维斯莱高举球棒飞旋在他旁边保驾，防止斯莱特林的队员报复。博尔和德里克趁弗雷德和乔治不注意，把两只游走球打向伍德，一先一后击中了他的肚子。伍德在空中打了个滚，抓紧扫帚，呼吸困难。霍奇女士勃然大怒， 鬼飞球不在得分区，不可以袭击守门员。 她朝博尔和德里克尖叫道， 格兰芬多罚球。 安吉丽娜得分60-10。稍后弗雷德·维斯莱朝沃林顿打出一个游走球，把他手里的鬼飞球打掉了。艾利亚抓住球丢进了斯莱特林的球门，70-10。下面的格兰芬多球迷嗓子都快喊哑了，格兰芬多领先60分，如果哈利现在抓到飞贼，奖杯就是他们的了。哈利几乎能感到几百双眼睛都盯在他身上，他在高空绕着球场飞，马尔福在后面加速追赶，看到了，金色飞贼正在他上方20英尺处闪耀。哈利猛然加速，风在他耳边呼啸，他伸出手，可是火弩箭突然慢了下来。哈利大惊，回头一看，是马尔福扑上来抓住了火弩箭的尾部，再把他往后拉。 你！ 哈利气得想揍马尔福，可是够不着， 马尔福因为拽着火弩箭而气喘吁吁，但眼里闪着恶毒的光，他达到了目的，金色飞贼又消失了。 罚球，格兰芬多罚球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干的。 霍奇女士尖声大叫，嗖地冲上去，马尔福正在划回他的光轮2001。 我真的流氓！ 李乔丹一边冲着麦克风咆哮，一边跳到麦格教授够不到他的地方。 卑鄙无知的蛋！ 麦格教授甚至没有训斥乔丹，他也冲着马尔福的方向晃动拳头，气愤地大喊，他的帽子都掉了。艾利亚为格兰芬多罚球，但是他太生气了，球偏离了球门几英尺。格兰芬多球队有点分神，斯莱特林队员受到马尔福对哈利犯规的鼓舞，更加嚣张起来。 斯莱特林控球，斯莱特林头球射门，蒙泰得分。 李乔丹呻吟道：“ 70-20，格兰芬多领先。” 哈利现在把马尔福盯得很紧，两人的膝盖经常碰到一起。哈利不让马尔福有机会靠近飞贼。 滚开，波特！ 马尔福恼火地叫道，因为他想转弯，却发现被哈利挡着。 安吉丽娜·约翰逊为格兰芬多队抢到了鬼飞球，加油，安吉丽娜，加油！ 哈利回头一看，除了马尔福之外，斯莱特林的每一位队员都在冲向安吉丽娜，连斯莱特林的守门员都出来了，他们都想堵住安吉丽娜。哈利调转火弩箭，身体完全浮在扫帚把上，曲肘向前，像一枚子弹般朝斯莱特林的队员们冲去。他们看到火弩箭射来，纷纷躲闪，被迫为安吉丽娜让出了路。 他得分了，他得分了，格兰芬多80-20领先。 哈利差点冲到了看台上，但他在半空滑行着刹住扫帚，掉头冲回中场。眼前的一幕让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。马尔福在俯冲，脸上带着胜利的表情。在他下方，在离草坪几英尺的高处，有一点小小的金光。哈利催动火弩箭加速俯冲，但马尔福比他近得多。 快，快，快！ 哈利催动着他的火弩箭，逼近马尔福。博尔打来游走球，他扶到扫帚把上躲开了。他追到了马尔福的脚边，他跟马尔福并排了。哈利向前扑去，双手都放开了飞天扫帚，他撞开了马尔福的胳膊。 抓住了！ 他直起身来，手举在空中，全场沸腾了。哈利高高地飞在人群上空，耳朵里响着奇怪的嗡嗡声，小小的金球被他紧紧攥在手里，绝望地拍打着翅膀。伍德泪眼模糊地冲过来，搂住哈利的脖子，趴在他肩上纵情地哭泣。哈利感到两下重重的撞击，弗雷德和乔治扑上来了，然后是安吉丽娜、艾莉亚和凯蒂的声音。许多条胳膊搂在一起，格兰芬多的队员们抱成一团，嘶哑地叫喊着落回到地面。一股股红色的洪流冲过围栏涌进球场，无数只手雨点般地落到他们背上。混乱中，哈利只觉得许多声音和身体向他压来，然后他和其他球员被人群扛了起来。他一下子被举到了亮处，看见了身上别满深红色玫瑰形徽章的海格。 你打败了他们，哈利，你打败了他们，我要告诉巴克比克。 还有珀西，疯子一样跳上跳下，完全忘记了体面。麦格教授比伍德哭得还厉害，正用一面格兰芬多的大旗子擦眼泪。那边罗恩和赫敏正在努力朝哈利跟前挤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，只是望着他笑。哈利被抬向看台，邓布利多站在那里，手里捧着巨大的魁地奇奖杯。要是附近有摄魂怪，当哈利从抽泣的伍德手中接过奖杯，高高举起时，他感到自己能够变出全世界最好的守护神。